听到罗大佑的这首家，如果脑袋里有九个格子，你会怎么分配呢？多少给家人，多少给工作，多少给爱人，多少给朋友，这是我常常会问我的好朋友的问题，问到让他们崩溃。有人觉得我给脑袋里区分是一件非常幼稚的事情，可是我并不觉得。无言在调整这些格子的分配，动心且动情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爱人和家人能够给我们想要的生活。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苏芮，奉献。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百合奉献给蓝天，星光奉献给长夜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的小孩。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？

现在的很多流行音乐电音当道，舞曲盛行，我们都快忘记了一首好歌应该具备最基本的要素，好声音和好旋律。而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，却还有人坚持做最纯粹的音乐梦想。他的作品让你了解生活，懂得爱情，成为一个敏感柔和的人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来听杨千嬅的这一首《因为爱上了》。 只是你修长的手指间，也许是你突然笑起来的感觉，紧靠着你的肩，我已经不在乎靠不住的永远。啊，有时候不知不觉会流泪，有时候觉得对你完全不了解，寂寞很安全，当我宁愿冒险看不到的明天，只要看得到你，因为爱上了什么舍不得，为了爱心疼，说真的我很快乐，也许不会是我牵着手走到最后的人，那又如何，思念是真实的，因为爱上了什么自己都不敢抱着，我